最后，但每次再回头，我都不敢相信，只有含泪的接受。不忧苦痛，不忧心碎似石头，何必逼我去承受？来望着以后，风中喷着风中麻木心中的悲痛，紧握我拳头随着分 先头客栈开张了，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去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麻过来。 先头客栈开门喽！ OK， 这一时间感谢您来到今天的先头客栈，我是你们最爱的四娘。 我是客栈里面最美的貂蝉。 没事儿，我们还有一个最帅的，比大掌柜还帅的。 没错。你新身份。 对，就是，反正是比大掌贵帅老多老多，帅老鼻子了的李总。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随缘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李洪刚。 哎呦，二重身份，三重身份， 是 四重身份了。 李总，你老实交代，你和我们大掌柜什么关系啊？ 其实 你今天怎么这声音那么像我们大掌柜呢？ 对呀、啊、 我估计收音机前的听众们也是这么想的，这个声音怎么听着那么熟呢？其实我就是大掌柜。 哎，我等会儿打断一下， 我不信。 上次来那个随缘文化不是王总吗？哎 也是哈。 对啊，这怎么一回事啊？ 那个王总是九原商贸。 这样。 让你多嘴， 哎呀，你整混了。 让你多嘴， 说了不该说的了。 就是啊。好了， 下一话题。 对，下一个话题，咱直接聊正事儿哈。这是说了这两分钟了，听众整个人还是个懵的呢。现在，也就是说哈，今天咱们大掌柜换了一重身份，来到了自个儿家的客栈。来自个儿家客栈是想念叨什么事儿啊？咱们今天算是个新闻发布会了吧，大掌柜？ 也可以这么说吧。 是吧？跟我们听众发布一条新闻，一个重大消息，先头客栈要。看电影了。 没错。你想当演员吗？ 想啊。 想不想认识漂亮姑娘呀？ 想呀。 帅小伙呢？ 想呀。 哎呦，哈喇子流出来了。 哎呦，你就是想，那到时候我就能在电视上看见我自个儿了，多开心呢。 你也可兴奋了呢哈。 但是吧，你看不止我兴奋，你看这个叫被宠坏的听友哈，咱节目还没开始就发来信息了，说我可以当演员吗？想体验演员生活，想体验不同行业的人生，展现不同的自己，没问题呀。 对，当然可以，当然可以。 哎，咱们今天就是跟大家说，先头客栈马上要拍电影了。为什么要告诉大家这消息呢？不仅是要发布这好消息，同时今天的先头客栈我们也是一个招募会。 对， 是招募会吧？ 招贤纳士。 哎，招贤纳士。 对，只要你有才。勇敢上我这儿来。 对 啊， 只要你想拍电影，甭管你是说，哎，我会写段子， 嗯，是吧？我们需要写段子的人，我们会把这些小段子呀，一个一个的全部拍成小视频，或者说你说，哎，我喜欢摄影啊、摄像啊这些什么的也可以，或者说，哎，我就想在电视上看见我自己，没关系，我们不需要任何的门槛， 嗯， 男女老少 都可以， 对，全部不限， 对，有点你就来。 对、啊、满足你这个小愿望， 对对对、 哎、多好呀。所以呢今天大家可以直接在公众账号里报名吗？大掌柜， 当然可以，当然 可以哈，没问题、嗯、大家也可以给大掌柜打打骚扰电话大掌柜电话多少来着？预备起， 1391011333，嘿，真好记呀这已经成为一个梗了吧， 老段子了哈、 啊、对， 好，那这一时间我们在微信公众账号先偷客栈上等着你哈，你想拍电影、嗯、你就赶紧来找我们吧 来先让咱们李总介绍一下吧、嗯、咱们这个随缘文化、 啊、对，也是 这个拍电影拍多少年了是吧、嗯、 是这样，因为咱们随缘文化呢，是因为我老家是房山人，然后在这个房山也是比较早的一个影视公司，因为咱们公司成立于是2003年，2003年成立的、嗯、今天也有十多年的一个这个 历史 工作，也不是历史、嗯、我想说历史我觉得这俩字有点大啊，然后呢咱们从事这个电视剧的制作，就是拍摄和那个国外电视剧的引进呢，太多部了，就是随口一说，比如说那个韩剧的豪杰春香在湖南卫视播呢，这些都是咱们公司当时引进的剧， 哇， 都是咱们。 豪杰春香是您引进的，大掌柜。 对对对。 我呱唧呱唧呱唧呱唧。 嗯，没错。 台湾剧我们淘气王子。 哦，这也是我第一次听说。哇，大掌柜感觉原来实力这么深啊，深藏不露。 深藏不露。 大掌柜你捧捧我呗。 你看我行吗？ 我们俩去给你当女主角。 可以啊，可以啊，啊。嗯。然后咱们那个投资拍摄的国产电视剧也有几部，然后最近这两三年公司整体的一个投资方向的一个转移呢，就是从电视剧转向了电影。 电影， 对，电影投资、嗯、咱们做的都是院线级别的，院线级别的电影呢，咱们从3年前吧开始投，然后咱们现在总共参与制作吧，投资制作的、 嗯、 总共有10部戏了， 嗯， 有10部戏了啊、 嗯， 大戏呢也有，然后就当时是那个任达华、惠英红、吴镇宇、于南、金范、古力娜扎主演的、 嗯、 爱我就陪我看电影， 哦， 也是一个对， 这我知道 啊，相当正能量的一部戏， 嗯， 另外那个 有任达华，还有古力娜扎，哇哦， 对， 嗯，吴镇宇， 嗯嗯，都是大牌， 对，然后呢，对。其余的题材基本上咱们是以惊悚题材为主的，然后应该只要是您在爱奇艺上喜欢看惊悚片的，我说一个那个电影的名字，估计大家都看过，恐怖游泳馆，因为这部戏是咱们公司独立拍摄制作的，在爱奇艺上的点击量现在已经达到了可能在3400万到3500万的点击量吧， 哇哦， 对， 嗯，这是目前为止我们随缘文化所做出来的这个成绩。 嗯， 对对对，国产的电视剧包括这个首轮的也好，二轮的也好，这个相对还专业一点吧，这一块我可能记不清有多少部了，已经记不清，最少得有几百部吧。 嗯， 啊，因为一晃已经十几年过去了嘛，所以说现在呢，我觉得千条客栈这个栏目呢，给了我很大的一个启发， 嗯， 可能比我们之前的做的电影也好，电视剧也好，更接地气，因为身边很多朋友都在咱们这个小圈子里边， 嗯， 我现在今天节目的主要的思路或者说方向就是招贤纳士，把咱们身边那个有，比如说你有编剧天赋的，你喜欢写小故事、小桥段的，你可以把稿子发过来。哎，或者打电话联系我都可以。另外呢，就是 全民演电影， 对对对对， 想要演《仙透客栈》吗？ 对， 找我们就对了，男女老少全部都不限，会不会演不管，只要你想演，你就能来。 对， 先来试试。 咱们可以先试镜，对对对，啊，包括你，比如说你平时喜欢摄影，有很多，这也算草哥吧，但是他拍出来东西都非常非常不错的， 嗯， 类似这样的，这个民间高手在民间嘛。 所以今天节目广泛的去吸纳咱们身边这些高手们， 哎，都来仙豆客栈就好了。而且同时呢，今天在我们仙豆客栈中跟我们互动的报名也好，这个甭管你报什么名哈，咱们还送礼。 对对对， 还有好礼呢，就是之前我们这个海鲜大家都吃了是吧，哎，我们这个魔爪雕的这个魔爪都已经伸到了涿州哈，给大家带来的是涿州渔夫渔夫的蒸汽海鲜。那么今天呢，渔夫渔夫再次给我们提供了好礼，就是免费赠送的京一根酸辣粉礼盒一盒，里面总共是有10袋。所以说报名来演戏，免费的来演戏，让你上电视，然后完了你还能够领礼品回家。 对呀、 太好了， 你不用花钱。 那个酸辣粉的味道非常非常好啊！我这悄悄话，悄悄话啊！ 好，所以呢，这一时间哈，赶紧在微信公众账号这个仙豆客栈上告诉我们你想演什么角色呀，或者说你说你要报名当演员，哎，都可以。赶紧在微信公众上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都可以和我们说哈。好了，那我们来进行。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love me 摔倒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学校里，我最爱你爱你。 天气冷暖多变化，安全出行总无忧。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南风3到4级，最高温度12度，最低温度-2度，空气质量凉，无雨且风力较小，适宜进行洗车。初春来临，易多发感冒过敏，提醒您加强自我防护。 涿州市新发地一盒庄西维陀田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78。 大众集团全新行政级旗舰座驾飞鸟辉昂，现已辉煌问世，超长轴距创造完美驾乘，越级配置尽显奢华体验。即日起订购辉昂，尊享多重专属权益，更有辉昂专员全程贵宾服务，诚邀亲临展厅品鉴。引锋芒，自辉昂，飞鸟辉昂。上汽大众凯威富雷辉昂专席6937-8663。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餐厅开业了，免费送吃送喝，也没人光顾呀。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959仙豆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91011-3033，1391011-3033。 风暴，秋季冬来。 太阳，踏着落叶隐藏忧郁和伤的金桥，有人断定一定是爱情来到， 爱情 来得太早，到底谁也没听到。无可否认，你曾是我生命中的主角，在青春某个片刻主宰风暴，无法祈求老天给我缘分的回报，在思念的夜里我心思狂潮，心思狂潮，还有不停寻找，历经漂泊，追逐山巅风浪，秋去冬来，春天不会迟到，等待那时回首这场 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麻过来吧， 闲头客栈开门了。 Hello,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仙偷客栈。 好甜的声音呀，你是谁呀？ 我是四娘呀。 那我就是又刁又难缠的赛貂蝉。 嗯，可以，我们互换一下，也感受一下这种有点拍戏那种。对， 哎，就立马就入戏了是吧？ 对。 那咱俩风格也得换换。 那我就这么说话就好啦。 你得这么说话，你不又刁又难缠吗？ 哎呦喂，四娘， 怎么了？ 那个， 哎呦，转不转不过来有点。 你这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演员啊！ 哎呦，这怎么说？试镜没通过 ，pass 掉，回家再练两年。哎，一说到这儿就想问问哈，大掌柜，咱们马上要拍《仙偷客栈》了。 嗯。 我们所有的听众都可以参与进来当演员是吗？ 对，咱们从里边会挑一些咱们。 嗯， 咱们俗称的就是草根嘛。其实我倒觉得，因为毕竟做也是做这么多年了啊，一直是专业的这一块的啊。 嗯， 我觉得这个高手在民间，我还是很信任这句话的。 对，你看那个王宝强，不就是从工地里出来的吗？ 对，包括其实那个演艺界，包括唱歌的什么阿杜啊， 嗯， 也都是从工地上出来的。 对， 怎么？其实就是说白了就是你有才，但是你差一个机会。 嗯，所以今天我们仙偷客栈给大家提供这个机会。 嗯， 你想拍电影吗？没关系，大胆的来吧。不会表演也没关系，没人说你必须要学，对吧？ 对， 我们不是拍这个 国际大片， 对， 我们也不 是 好莱坞， 做的不 是 院线级别的，对，我们做的不是院线级别的一个作品，所以说不要把自己这个要求的给自己定的这个要求特别高。 对、 啊、 只要你敢，只要你想，你就可以来。你看四娘我都拍过电影呢， 是什么角色呀？ 真的，我跟你们说啊、嗯、我拍的，哎，大家可以去搜索，哎呦，这去宣传我自己、啊我拍的是一个网，不是网络大电影，是网剧。 嗯， 很多年轻人可能看过那个网剧，是郭碧婷还有这个韩国的那个当红小生拍《小时代》的那个 Neil。哎，他们两个主演的、那部戏的名字叫做《极品魔王》，魔是模特的魔。哎，就是一群年轻人。嗯， 你演的是个什么角色呀？ 演了个超模， 女几号啊？ 女一号超模。开玩笑啊！ 啊，其实说到这儿，我没拍过这个电影。帮朋友拍过那种、比如说北电那种毕业作品，拍过。 哦、 但是 你拍的啥角色呀？ 我演的是个奥丽丝。 啊，奥丽丝是什么？ 为什么是说错了？哎呀，这些电视剧看了有点懵、那个爱丽丝。 哦，爱丽丝。 对。 那爱丽丝又是什么呢？ 就是她和那个疯帽子。叫什么来着？这样的一 个 故事，爱丽丝 梦 游仙境，对，这样一个故事，然后它的一个缩减版，其实真的是蛮难的，只不过是一个，等于是一个微电影一样， 对， 分钟，结果拍了3天都没有拍完。 但是我跟你说，你看我拍的所有的都是一条过的。我可厉害了。 嗯，那 因为我在那里面拍的是什么呀？主演，一群主演在电视里面，在客厅里面坐着看电视，我演电视里面播新闻的那一个。 本次出演， 对，是我的老本行，所以我一条过。 嗯，哎，说到这儿，问问李总吧，咱们这个拍这种院线级别电影，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多小的故事啊，什么之类的？ 对 呀、 其实这里边故事挺多的，说实话，你经历这么多年了很多事儿，比如说咱们就拿恐怖游泳馆吧，因为这个戏就是喜欢看惊悚片的朋友们肯定90%吧，可能看过这部戏、 都看过这个、 对对对、 嗯、 因为在爱奇艺上边是3400多万，将近3500万的点击量嘛，可能是、我是很久之前查的这个数据啊。当时咱们这个戏里边的女一号张兰毅，小金喜善张兰毅，当时她来咱们那个 面试的时候 呢，说实话她很不显眼。 嗯， 因为她身高不是说像其他演员，好多演员都大概在1.7米左右，他是165的身高，所以说站在一起的时候呢，一大排，每个女孩都是长得很漂亮， 青春靓丽， 对，青春靓丽。然后那个蓝毅呢，他是身高比别人矮一点，可是正因为他身高矮，可能无形中的吸引了我的眼光啊，就是一个矮一点了。我当时考虑是跟男演员怎么搭戏的问题，我担心他不好搭戏，因为男演员都在1.8米左右嘛，我觉得这身高不好搭。但是当时咱们现场也试了一小段戏，简单的几句台词，一个小很小的一个大概在2-3分钟的一个表演，我觉得蓝毅表演首先非常到位，比其他演员到位。另外呢，就是说他的长相上面呢啊，他不像很多演员，其实现在有些时候可能咱们听众们也能注意到啊，今天晚上上一个综艺节目，10个女嘉宾里边到底哪个是哪个女嘉宾你都记不清。 对， 脸盲，因为长一个样， 都长一样，这是一个最可怕的一件事。但是蓝毅呢，基本上可能人家动可能有点小动，我感觉就是说他还是很天真很纯的那一面，尤其咱们剧情里边想把他定位为女一号。如果说他在这个剧里边出现任何状况的时候，作为一个男人都要挺身而出，一定要努力去救他，是这么一个 长得一个楚楚可怜的样子。 所以我当时就把蓝毅很坚决的给留下了。坚决留下之后呢，后来在戏里边整体他的艺德吧也非常非常好，在戏里边咱们在拍摄过程中很能吃苦，包括他的表演也很到位，包括而且他是在帕劳学过深潜，帕劳学过深潜，他的游泳各种泳姿都没有问题，而且游的都非常漂亮。因为我还有一个身份，原来是体育老师啊，但他那个公众号有人在叫李老师了啊，很多人认识我啊。 因为我是体育老师，我是专业学体育出身的， 嗯， 所以我在指导给他一些游泳动作的时候，他理解的非常非常快，一点就通。 嗯， 所以说在拍摄过程中，这个降低了很大的拍摄难度。 嗯， 哎，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通过他，就是很明显，就是，你一定有机会的时候，一定要努力去把控。 对 啊，当时他来的时候，他也觉得我的身高会不会出状况啊， 嗯， 我觉得这些都不是问题。 嗯， 关键是你得往前迈这一步。 对， 啊， 是没错。所以今天呢，咱们仙豆客栈就把这个平台提供给大家啦。只要你想演戏，你爱演戏，甭管什么角色，这个男女老少都需要，我们通通都需要， 嗯， 甚至可以一家人脱口这个拖家带口的来， 对，一起来， 这一个仙豆客栈某一期可能就演员全部都是这一家子人啊， 对， 都是有可能的， 也真的可以。 哎，嗯，而且我们现在后台已经纳到好多了，这个很多听众说我会摄影啊，我会什么什么的，都没关系，大家都可以来哈，直接在微信公众账号上给我留言，我会一一的给大家进行回复。 嗯， 微信公众账号就是仙偷客栈，嗯，你想演电影吗？没有任何门槛，赶紧来吧。 嗯，没错。 好了，来听小段的广告，回来之后接着聊。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学校里我最爱你爱你。 3月12日植树节走起，安阳伟业带你一起飞，种树、草莓采摘、喂小动物、品地道北京农家饭，一切全免费，只要你是奥迪车主，83790100转785。 450亩地长期招商，现有库房14万平米，整租、分租均可，招商热线400654000068。450亩地长期招商，招商热线400654000068。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新房、二手房、租房、特价房大平台，房天下房点 com。 好音乐959，携手慢生活895，深度覆盖全境，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开放的节目形态，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只留下最后一封，淡淡笔记你熟悉的温柔，请别介意，我会将信纸好好收着，当我需要你关怀的时候。走过夏日街头，还是想牵你的手，好想听 客栈开张啦！我是掌柜的风四娘，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啦！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喽！ OK， 这时间这里是闲头客栈，我相信你们一定都会很爱我的，也爱雕也爱大掌柜。 嗯，没错， 因为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提供一个拍电影的机会了。 嗯，难得的机会、啊、 对，因为我们闲头客栈要拍成电影了。 嗯，没错。 刚才这个有听众说哈，说哎，听说要拍戏啦，我说是呀、啊、是呀、啊、这个叫淡如水的听众哈，我说你要不要来演个角色啊，他说好啊。 好，欢迎欢迎 欢迎欢迎欢迎我们每一位听众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哈、 嗯、 我们对于演员的选取来说没有任何的门槛、 嗯、 只要你想在电视上露面你都可以来联系我们。这样吧大掌柜，因为今天我们还有好礼准备送给大家、 啊、对 吧， 光说拍戏的事儿了、啊、 对，我们光送给 咱那个那特别好吃，这味儿非常非常好的、嗯、那个酸辣粉特别好吃。 对，那今天呢我们已经送出去两份了哈，第一份是送给被宠坏这位听众吧，因为今天节目还没开始他就开始跟我们互动了， 对对对， 说、嗯、我可以当演员吗，想体验演想体验演员生活，体验不同行业的人生，展现不同的自己，没有关系哈，可以来直接来联系我们大掌柜，或者直接在微信公众账号上发上你的这个照片或者是小视频就可以了。然后同时呢，咱们的今天第一份金一根的酸辣粉送给你，是一箱啊，一箱里面有十盒、哦、 对对对，非、 哎、 非常不错的啊。 对，第二位我们打算送给这位叫做暴龙的听众，因为暴龙说我会摄像后期十年了，能干点啥，我说你快到碗里来，你 能 来拍这个， 能干的事太多了啊。 对，你能来拍这个仙豆客栈哈，加入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同时呢、嗯、也感谢你的加入，今天我们也是一份金一根的酸辣粉儿， 对，很好吃 的 酸辣粉 儿、 嗯， 对， 这个一箱哈，直接送给你。同时呢，我们还有八箱酸辣粉在等着大家。 没错， 哎，这一时间只要你发送你的照片或者是自我介绍的小视频， 嗯， 到我们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上来看看。我们是这样，我们不要求长得有多美， 嗯， 长得有多帅， 对， 只要你有梦。或者说你有 天分， 对，你有特色，然后你想演，甚至说个不好听的话，你如果你想演丑角，我们都是不拒绝 的，都可以 的。 因为咱们其实咱们戏、嗯、咱们这个故事里边还真的需要这个角色、 嗯、 因为咱们是开心搞笑的，对对，轻松的这么一个氛围、 嗯、 咱们大概的咱们的类型是定位在这一块的。 其实说白了就是说什么呀，咱们不仅仅是男女老少不限，不仅仅说是你有没有经验不限，还有说你长得好看或者不好看不限，因为我们需要好看的，我们也需要不好看的，我们也需要相貌平平的，对吧？ 嗯， 这个我们需要特别甜美的小姑娘，而我们 像我一样的， 我们也需要很泼辣的， 像四娘一样的， 起开。我们也需要这个爷爷奶奶，我们都需要，甚至小宝宝。哎、 嗯， 你看这大掌柜，大掌柜儿子有福了。天天跟着大掌柜拍电影啊、嗯、 听说演过一个受气的小男孩怎么回事大掌柜讲讲呗 啊，其实也是那个恐怖游泳馆那个戏里边，当时是因为已经做这行业这么多年了啊， 嗯， 就是我儿子从来没有对这个感过兴趣， 嗯， 包括之前呢有好多哥哥姐姐们也都约，哎呦儿子形象不错，让他过来演戏吧， 哎呦，因为大掌柜儿子长得真的老帅了， 没错，可乖了呢。 结果呢他呢是从来没答应过，一直他老觉得对这不感兴趣， 嗯， 偶尔的有一次又说一个另外一个身份了啊， 有 是一二年的时候呢，这我参加那个四海钓鱼频道的那个北京银行杯这个比赛， 嗯 嗯， 啊、当时他是全程视频拍摄的， 嗯、 然后碰巧我拿了一个全国冠军， 啊， 在钓鱼比赛里边，在四海钓鱼这个比赛里边拿了一次全国冠军，然后呢，那个在这个节目上呢，第一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比赛的这么一个 这么一档节目。另外呢，还专门来到家里边，还有一个更细节的一个拍摄，包括那个赠送礼品呀、啊，就维卡莱琳他们赠送礼品的这一块。 嗯，所以就是看见了， 对，儿子同学看到了 啊 李佳颖你上电视了啊，这儿子上电视了，所以说他突然间有那种感觉，上电视特别好 啊， 还特别美，很骄傲的那种感觉。 嗯， 所以这样。这个咱们在这个恐怖勇敢拍摄过程中，就给他安排了一个小戏， 安排了一个角色，小角色 过了一把戏，对， 啊、 当时戏里边送信的小男孩， 嗯、 就是所有演员的出场都是通过他引出来的。 啊哈、 哦， 哇哦，真的好棒、啊！ 对， 所以呢，这一时间哈，我们马上送出咱们今天的第三份这个。酸辣粉一箱了哈，来自周周渔夫渔妇海鲜给大家提供的哈，中奖的听众的名字叫做淡如水，就是这个说据说要拍戏了，因为淡如水在听到广播的第一时间又发来了他的自拍照哈，长得很帅的一个小伙子，恭喜你， 恭喜你， 还有我们的这个精一根酸辣粉一整箱送给你，同时呢，我们其他的听众哈。赶紧行动起来，哎呦我都迫不及待的要见大家的照片了、 嗯、是的，为了酸辣粉也发一张吧， 哎对，是发一张你的照片或者是自我介绍的小视频。 嗯， 我们从现在开始还有七份在等着大家、 嗯、 只要你发过来了，咱们从前开始数，甭管长啥样哈，从前开始数七个，前七个发这个照片或者是小视频的自我介绍小视频的全部送哈、 嗯、 你看这个浩哥还说了，说童我能演啥角色呀、 嗯、 你啥都能演，你演个大反派好不好啊， 演个这种持枪的坏蛋、 哎、对， 肯定没问题。 好了，那这一时间大家赶紧哈、 嗯、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 嗯、 神仙都想偷着拍仙偷客栈，神仙都想偷着在仙偷客栈里面拍仙偷客栈， 哎呦绕口令了， 哎对，好拗口哈、嗯、发送你的照片或者是自我介绍小视频，我们还有七份酸辣粉一整箱的在等着你，赶紧行动起来哈。 嗯， 嗯， 好音乐9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奥之旅奥迪春季保养优惠季开始啦！现在购买爱车养护套餐，尊享工时费五折，一次性购买四次保养，最高立减1200元现金，还赠单块喷漆一次。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66。1.4T DCG 澎湃动力，5.7升超低油耗，2700毫米超长轴距，这就是全新科鲁兹两厢版，敢梦敢行，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房山区岩村镇澎湃汽车城内，咨询电话0106137777。龙盛市场试营业了，办年货就去龙盛市场。 京西南最大的肉类农产品直销市场，肉类农产品任意选，实惠价优，京南老百姓的不二选择。 地址：京深路大明山庄南200米。涿州市新发地一盒庄西维陀田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349178。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新房、二手房、租房、特价房大平台，房天下房价 .com。 盛通家居广场长阳体验店，2017年1月开始全面招商。长阳体验店紧邻京港澳高速长阳出口，位于原长阳环岛东北侧长阳 CSD 核心商务区，周边大型社区众多，交通方便快捷，停车位充足，现成招家具、建材及相关配套品类。长阳新店的招商与良乡老店形成有效互动，优势互补。招商政策交三免一，招商地点盛通良乡店9层办公室，招商热线8936-9988，8936-9998。 传承15载，诚信立百年。3月1日至31日，百得利亦庄奥迪15周年庆会动全城，多重大礼等您拿。抢订热线5965-9999。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北京日报消息，北京国税局央行企业管理部

我是刚刚互换角色没有成功的貂蝉，我又回来啦。 我是，我才是又貂又难缠的赛貂蝉，你谁呀？ 你这上瘾了。 你谁呀？ 打假啊？ 打什么假呀？ 你不像。 我怎么不像了呀？我这雕的劲儿我演的还不像啊。 哎呀，满足你这个愿吧。 大掌柜，我演的像吗？ 有点像，有点像。 好吧好吧，就不要安慰我了。这一时间新闻客栈今天跟大家公布的好消息就是我们马上要拍电影喽。 嗯，没错。 拍什么电影呢？就拍先头客栈。 嗯， 哎，拍各种好玩的小段子小视频。 嗯， 所以我们要启用大量大量的平民演员，草根演员。 对， 哎，只要 是一个接地气儿的这么一个剧组。嗯，可以说 对，只要你想演电影，只要你想在电视上看见你自己。 嗯， 没有关系，赶紧的都来吧。 嗯， 你看这时间，哎呦喂，看这个照片看得我可爽了。你看有很多这个社会，哎呦哎呦，大掌柜，快 去拍过。哎，这谁？ 哎，这是专业演员啊，这位我们的微信名字叫做凤然。看到他有 casting 照片哈，直接发了一张 casting 过来。本名呢我就不说了哈，赵先生。哦，演了好多啊，我看到 有 演警 警察。对， 这个是拿着枪这演的黑社会是吧？社会大哥。 那个像个 古装剧， 古装剧。 哎，对，这都是专业的演员了，看来哈。 嗯，欢迎你来。 哎，欢迎你来，可以直接来试镜哈，给大掌柜打电话就行了。大掌柜的电话是1391011-3033。 嗯， 好了，我们的节目马上结束了，所以这个时候赶紧咱把礼品发出去吧。 嗯，没错，发照片的。 哎， 还有这个好多哈，有适合演杀人犯的。 怎么说话呢？ 有适合演黑社会老大的。对， 各种范儿。 对， 各种 角色嘛。 对， 对， 对， 对， 对， 就是说我们需要美女，哎，我们也需要社会大哥。 对， 什么都需要哈。好了，那今天发出第四份奖品，我们给这一位安娜哈。安娜发了自己的闺女的一张照片。 嗯， 哎呦，老可爱的小闺女了哈。 嗯，很可爱。 嗯，然后说这个我闺女去演客栈千金行吗？我看行，演大掌柜的闺女。 而且她穿这个衣服也挺合适的哈，因为 穿了个小旗袍， 对，像小唐装一样。 对对。 嗯， 是。我们第四份由周周渔夫渔夫海鲜给大家提供的金根酸辣粉一箱就送给你了。 嗯， 安娜，恭喜你。那同时呢，也非常欢迎你给大掌柜打电话，带着女儿来试镜哈。 嗯， 我们还需要很多很多的小宝宝。那么第四了哈，第五位是叫做冰室，也是一位美女，看到你的照片了，恭喜你。第六位呢叫做 King。 啊妈呀，连着发了四五张照片，让我看见你了。好了。嗯，那第六位我们的听众名字叫做北京舞动奇迹培训机构张俊涛。哎呀，不小心把你的真名给暴露了哈。 嗯， 恭喜你，也可以获得我们的酸辣粉一箱，同时也欢迎你来试镜。第七位呢。 嗯， 名字叫做王文静，恭喜你。 好，恭喜。 哎，对，然后第八位呢，名字叫做哎，这是淘气，没有人发了一张吴彦祖的照片。 这不能给的。 不能给啊，必须要发自己的照片。 对， 那我们的节目还有四分钟的时间，我们还有最后的四个名额。 嗯， 那这时间只要你把你的照片或者是自我介绍的小视频发过来哈，抢最后的四个酸辣粉一箱的名额免费送，同时我们还能帮您圆梦啊。 对呀， 这个 有没有这个梦想啊， 大掌柜。你说这个先头客栈里面是不是四娘的那个，特别美？ 当然了。 嗯，那四娘本色出演行吗？ 可以啊。 哎呀， 关键是你没有时间呀。 也是哈， 但是 那我找个替身吧。 不用找替身，我觉得后续咱们争取把时间掰开。 嗯， 我觉得就是， 嗯， 包括我在这，咱们三个应该本色出演。 那各位， 啊，争取找一个故事啊，找一个故事出来之后， 非常形象。 咱们很，咱是最接地气了，对吧？ 对， 啊，最接地气了。啊， 然后完了，我还准备找一个美女替我呢。 那我是不是拿个刀啊？ 对， 天天磨刀， 哎， 刷刷的， 对， 扛肩上， 哎，扛那关公，耍大刀的关公，你就是耍大刀的貂蝉。 对，其实除了咱们演员表演这一块，包括咱们后续的这个编剧的这个身份，比如是， 嗯， 你是一个小写手， 嗯， 比较喜欢写一些小桥段。 编剧这一块，包括摄影，刚才还有一个有一个听众在回答，他一个是他喜欢摄影，另外有十年的后期经验， 嗯 啊，这样的话，这样的人才咱都需要，咱都需要。 对，没关系哈， 嗯， 所以这一时间呢，我们的这个哎，对了，刚才忘去送给这个凤然了，这是专业的演员哈，是我们今天第七位还是第八位？第七位哈，咱们的这个酸辣粉一箱的获得者， 嗯， 那还有八九十，我们还有三个名额哈，在等着大家。节目还有最后三分钟的时间，赶紧把你的照片发过来，赶紧让我新娘我看看。哎，我先给大家筛选一下哈，同时再次的强调一下，我们这一次选演员啊，没有任何门槛。 对， 长相没有任何要求， 对对对， 年龄没有任何要求，这个性别没有任何要求，会不会什么行业没有任何要求， 对， 嗯， 什么要求都没有，因为我们需要大量的演员，有可能你一家人一起过来都没问题，都可以的，是吧？哎呦，你看淘气哈， 哎呦这个群， 哎呦好帅呀，啊，我们这个老听众了哈，发了一张照片过来，还带俩猫耳朵，你这闹呢？ 淘气， 还有这个叫 Alice 的这个听众哈， 哎， 发了一张 宝宝可爱，哦， 哎，小宝宝的照片过来，嗯，这个小宝宝应该有俩月。差不多哈，两三个月的，这个， 蛮小的， 但是我们也需要， 也可以上个镜抱着呗， 是吧？ 那就只能抱着， 哎， 让他表演只能就哭，其他我不能不好表演。 没关系哈，我们都需要，嗯，那马上给大家揭晓哈。你看这一位叫做，哎呀，阿旭直接发了个毕业证的照片过来哈，哎，也是很精神的一个小伙子。我们今天的第九位，第八位酸辣粉一箱送给你， 嗯， 白菜和菜花第九位送给你，哎，嗯，长得特别像这个《家有儿女》里面那爸爸， 哎，没错， 夏东海，夏东海，对，像像像啊。